在父母，生我去老。小子是一女子，尚有小亲之心，孝顺虎海飘零，自父母下世以后，尚无以我之前相报，今番向北前父亲与我带得一份债，追见父母英灵，帮长老慈悲方便。 只怕是那夫人知道不便吧？ 人子之心，连老夫人知道也不 妨。这好，此请张先生、洪良杰到方丈待茶。 孝顺还要到客店搬去行李。 我不吃茶了，老夫人还等我回话呢。 好， 孝顺告诉 你，别理骚了，请别。 啊，小娘子，孝顺有礼。 先生万福，十里为何？ 本小娘子可在莺莺小姐身边么？ 何劳先生动人？ 孝顺姓张，名公，字君瑞，本官 C 罗人士，年方23岁，正月17日子时生人，尚未娶妻。 谁问你来着？ 敢问小姐常吃来么？ 先生，您是读书君子，应知礼义。俺老夫人治家严谨，一门童子，年到12、13岁，非招呼不敢上入中堂。先生读书识礼，不干己事，何劳操心？今后当问则问，不当问呀，休要胡说。 莺莺啊，小姐。 座花园，我单刀四周替和尚们演讲，小姐们也再次烧香，我不免在旧门之外 待我，高吟一句，听他诗些什么。 诗 不知道 听空寂一寂，不寂独放出妙蛙。 Thank you. 成亲，万事皆休，若不送出，庙宇夷为平地，三族皆斩，鸡犬不留啊！ 老夫人，怕责人言道俗，将殷小姐先吃，何时好？ 哎呀，长老，你欲责病去世，想过在世之时，曾将小女终身许配我的侄儿振恒，只因父丧在身，尚未成亲，已有婚约，不能先去。 哎呀，老夫人，若不将小姐先吃，生死皆斩，鸡犬不留。 哎呀，日何得了？ 老夫人此话当真？ 当真当真。 既然如此，就请长老对那责任事，夫人本待向小姐送与将军，怎奈有小妇在身，与君不利，将军可按驾疏兵后退一箭之地，待三日后功德圆满，脱了小妇方好成亲。 好，张先生， 张先生，这是不无德。 哎，这不过是患病之计，只要孙飞虎那厮应允三日限期，平安这治病，自有退兵之策。 但不知张先生有何妙计？ 小生有一八百之将的好友，行动明确，号称本马将军，现统领十万大军，镇守蒲关。只要我一封诗曲，他必来相见。 此计甚好， 我去拿纸笔。 好，快去拿。 是是是是。 先生要你去到蒲关下师。 咦， 可有此 胆量 啊？ 张先生，咱或一命从来，七情恋软，你吉祥俺要去，不吉祥俺也要不去，咱日今世去命了。 Oh! 臣想来，自小姐死中一见，梦魂萦绕，不想今日婚姻有成，岂不是前生分定？只是小生苦海飘零，可中无有彩礼，怎生是岂不辜负你家小姐？ 听说你爹逃亡，举荐良辰，娘难难容小生，为什么俺小姐心事十分怨？ you 表示亮章。 他真是了 算老身携带儿女逃奔我兄，若脱了真假婚事，就老身活以自知。先生高才，不难求到名门淑女，我朋友不应不良，云锦四匹，请先生笑纳。 既然夫人赴约，小生和睦金帛之物，今日便辞去了。 侄 Thank you. 愿意也配得戏。先生 thank you。